岳元帅坚贞不屈，数日间毫无口供，时至那严冬岁末，岳元帅对京上请，北风紧吹窗棂，隐约约传来爆竹声，中死气沉沉，凄凉寂静，只有那哭嚎声、叹息声和那镣铐之声，元帅岳飞眼望长空，壮怀激烈，气愤难平，十年之功一旦断送，恨羌敌卷土重来，把那国土侵凌，精忠报国永记在心中，母亲的遗训大义鲜明，有朝一日重受亲命，回疆场握长缨，任敌寇退金兵，席卷燕云，直捣黄龙，这无辜的罪状何时能洗清？难道说岳某我老死在狱中？他慨然长叹，泪如泉涌，忽听见牢门响，狱官你晚走进狱中，你狱官手提酒菜走进监来，是满面带笑，元帅，今天是一年之末，小人特备些薄酒淡菜与元帅辞岁。说着话，摆好酒菜，斟上一盅，我祝您早日出狱，退金兵，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元帅闻听，连连称谢。你与官，我想将岳云张先唤来共度除夕，你看可行？你与官说可以可以。说罢他忙往外走，霎时间就听到哗啦楞楞镣铐声响，走进来岳云张。 见二位英雄， 轻一脚步看了看外面，哽哽咽咽把元帅称。方才狱卒来报信，秦丞相派来了锦衣校尉数十名，各持刀枪与生棍，剑拔弩张来势凶。丞相的心腹莫奇谢，还有冯忠冯孝带着队把那大理寺围了一个不透风。命狱中一干人等不许乱动，谁若是走漏风声，杀头之罪不留情。岳元帅闻听此话默然不语。康光景秦桧今晚要下绝情， 敢把我的父帅动，二小将剑眉之力，虎目圆睁，全身用力刷了身开，咔嚓嚓，当时只见锁断家崩。 尊父帅快跟孩儿就杀出去，杀了那卖国的奸贼，昏庸的皇帝，重返疆场退金兵，只吓得抹七血，风中风啸，体似筛糠，浑身大战，也只得连连倒退不作声。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的关头，元帅大叫岳云张先，休得无礼，不许乱动，哪一个抗旨不遵，违背父命，为夫就碰死在狱中。反朝廷即为叛臣，骂名千载，我父子上对君王，下对黎民，居心无愧，一点担心天地明。但看那无耻之徒，贪婪之辈，祸国之魁，奸佞之首，黎庶之敌，卖国之贼，如何活在那人世上？说到此，点点滴滴，滴滴点点，忍悲含泪，亲手与二位小将上了绑绳。这时候风雪更紧，天昏地暗，岳元帅父子三人昂首阔步，凛然就倚在那风波亭。岳鹏举精忠报国，为雪国耻，被奸所害，壮志未尝他留遗恨，直到如今人人称颂岳元帅，不愧是中华男儿啊，他是民族的英雄。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阚泽良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单弦民族英雄岳飞的一段故事《风波亭》。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的广告资讯之后，我们在节目的第二时段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阚泽良先生生前留下的经典作品。

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刚刚不幸辞世的曲坛前辈旦夏名家阚泽良先生生前表演的曲艺作品的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呢，首先啊，我们来欣赏一段民间故事题材的旦夏作品《杨左全椒》。 全椒二仙人，我中国春秋时代有段奇闻，杨绝盖与左伯桃俱都是满腹的经纶，他二人结为了金兰之好，到楚国求功名，千里投奔。这一日行至在旷野，猛然间大雪降临，真男人喊起亲人，斗起风云，说风吹，飞沙滚滚，扑面灰尘，凄冷难那尽，世界如阴，斗起风云，飘摇摇，梨花成阵，乱纷纷，恶毛青纶，不一时，宇宙难分，混沌乾坤。他二人正往前行，风云突变，大雪飘飘，杨左好傲心，是指望寻找土人， 把前途问询，只接因风雪大，那见个路行人，好容易看见个樵夫，肩担着柴捆，急慌忙到了跟前呐，二人一躬身，借问乔兄，这前面可有村镇？我等是路遇风雪，无处把身存。樵夫说：“你没见着前面吗？山高林峻，玻璃少人烟，狼虎聚成群。谁不知是有名的梁山，十分的险恶。虽说是没有强盗，也受惯伤人。再者说，若一进山，这狂风更起，何况是又下雪，有路也难寻。依我说，回去吧，别往前进，等雪住天气晴，然后再动身。见樵夫讲话说完，他担柴而去。杨左听此话，心内似火焚，有心退回，等雪住再走。又一想，所带的干粮少，何能久音讯？这就是前进有功，退后无益。既打算创事业，何能惜此身？想至此，不顾一切，舍命前进。杨觉爱他背包裹，波涛随后跟。强扎正又走了一程，山路一进，鞋袜一沾泥呀，越走越腿沉。又搭着一缕尽湿，冰雪透尽。左波涛他身无力呀，两腿不由人。瞧见了一柱空丧，波涛站住，叫先帝且慢走，歇歇再动身。杨觉爱搀扶着波涛，空丧靠近，二人在地下坐，和身体靠树根。左波涛休息了片刻，一声长叹：“先帝呀，近前来，胸有化云，你我是一粮缺乏，祖国要远。”性命难存，咱弟兄万不 尽，也只好一两等物归你一人，愚兄我所学不足，身体懦弱，到楚国能兼用也难是君，先帝你年纪富强，渊博的学问，若能够展其才，你必作贤臣，保楚王亲政爱民，宏图大振，兄死在黄泉下，明目也甘心，千万要依我之言，先帝你去吧，杨坚爱听此话，悲痛欲断魂。听过他的一席话，心中悲痛站起身，赶上前探声拉住了伯涛的手，我兄说话你太狠心，全不想你我草堂曾结拜，为之为意气相投，直到相亲一言定交，千载不移，至死不愿两离分。因此上帝尊兄命，同奔楚国，共建楚军，同志同心同谋事业。不料想行至中途遭风天气，风雪交加，眼睁睁弟兄的性命俱难存，兄命地独去楚国求富贵，我杨绝爱何以为师，又何以为人，小弟我至死不能够从乱命，望我兄休生退之，你莫灰心。左伯涛一闻此言，暗暗点头，心中盘算，御史调虎离山计，忙说道：“即使先帝意气深重，不忍分离，兄长查证，一同前往通道，楚国去见楚君。怎奈是愚兄口中我觉着干渴，望先帝去到山下把水寻。”杨绝爱连忙答应说遵命，我兄少带你赞扬精神。杨绝爱手持水碗将山下，非容易，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寻觅多时，发现见水积满一气，慌忙回转上了山林，奔直在空桑以前留神看，呀，见伯涛上下浑身一丝不挂，鞋袜衣服米粮等物堆积一处，手抱 双肩在一旁蹲，再看他闭目去透，紧咬牙关，几次筛看浑身乱抖，得得得得站。杨绝爱见此光景就痛碎了心，杨绝爱撒手人寰，跑到了近前，泣不成声，口中连把我的兄长唤。见波涛微睁二目，看看绝爱口不能言，用手相挥，四命绝爱你快起身。一霎时紧闭双睛，神色变，细看他身亡气断，走了三魂。这就是左伯桃杀身成人多大义。到后来杨绝爱坟前自刎，舍命传教啊他那好气长存。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阚德良先生演唱的一段杨左全椒，下边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呀再来欣赏一段阚德良先生演唱的腰节儿渔家乐。 酒青梅倒也香甜，真优雅果清鲜，鲜果品列几盘，驾一小舟河中窜。吃掉 了一杆，轻轻转过芦苇湾，坐在亭子间，饮酒一半酣，半脸把荷花冠，池塘里鸳鸯蝴蝶，薄露上青天，思故也而见，荷花颜色鲜，照山山浊酒的青纱帐，连把彩纱扇，只吃得醉似八仙。东西南边双合眼，随我一团，把一个念念的是渔翁一世好清闲，逍遥自在乐安然，日月穿梭催人老，转眼情绪变薄然。 好了，听众朋友，2017年的最后四天里啊，我们和您一起呢通过曲艺作品缅怀了刚刚不幸辞世的曲坛前辈单弦名家阚子良先生。我们2017年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2018年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内容呢也有一些调整和改变。开心茶馆节目在2018年呢还会继续陪伴在大家的身边。但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内容呢都会和以前啊有一定的变化，以更贴近我们文艺广播在2018年里啊新的整体的面貌。什么样的改动呢？咱们新的一年再做分晓。朋友们再见。 想站在这里面